某个地方，那么亮却那么冰凉，每个人都有一段悲伤，想隐藏却欲盖弥彰，白夜空照天涯的冷暖，在心上却不在身旁，擦不干你当时的泪光，路太长追不回模样，你是我不能言说的伤，想以后又忍不住回想，像流花一路跌跌撞撞，你的捆绑无法释放，白夜光照天涯的两端，你越慢越觉得孤单，擦不干回忆里的泪光，路太长怎么不长， 咱们说到燕普燕云峰剑斩四龙，树林当中武云飞可瞧着呢，武云飞有什么办法呀，自己上去也是送死啊，

是